你好，欢迎收听中文播客高级中文的媒体课程，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笑霞。 笑霞，今天我们媒体课程非常的特别，因为要送给你一段漫画来分享哦。 没错，那么我们的网站上面呢有漫画的压缩文件的下载 啊。那今天这个漫画呢，也是非常重量级的，因为它是三国演义的漫画版。 对，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就是《三国演义》。 对，其实它是讲的三国时代啊，就是从东汉末年差不多到西晋初年，对吧？大概是公元220年到280年这样一段时间。那么《三国演义》呢，是元朝末期、明朝初期的一个作家罗贯中，他是描述真实的三国历史事件，但是加上了很多自己的想象或者我们说的艺术加工以后的一部作品。 没错，也就是说《三国演义》呢是一本小说。那如果说大家想看这一段历史时期的真实的历史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三国志》这本书。 那其实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漫画是《三国演义》的第一卷，然后里面的第一回， 对， 是吧？ 非常有名的桃园三结义 啊，那肯定是讲三个人了，也是三国演义里面的三个主角，一个是这个刘备，还有一个是张飞，那么另外一个是关羽。 对，这三个人物呢都是属于蜀国，就是三国嘛，我们知道是魏国、蜀国和吴国 。 那么蜀国呢就是 现在的四川那一代， 对四川成都那一代的蜀，就是汉的意思。这三个人呢非常的有特点刘备呢性格非常宽厚的，平时不太说话的，然后就是说很喜欢结交英雄好汉的那种。 其实看了漫画以后啊，看到这些人物的造型长相，你对他们的性格也会有一点联想的。张飞呢，你看到漫画就是他是大胡子，对吧？然后非常魁梧的一个人， 对，眼睛也很大，脑袋也很大，非常粗犷的长相 其实就和罗贯中原著里面的描写是很符合的啊。 因为他原来，我们都知道他原来的职业是 杀 猪 的 对， 屠夫。那还有一个关羽，他是一身正气的一个人啊。 没错，就是说非常有义气的 。 那么我们经常听到的关公说的就是关羽这个人啊，他的特点是长了长长的胡子，而且脸是红色的那个脸。 对，那其实今天这个漫画画得非常的精彩，而且也是很新的一部作品啊。它是在近两个月呢刚刚才面世的，而且是台湾的一个漫画大师孙家玉花了8年的时间画出来的。 对，所以就是在人物的刻画和表现上面都非常的精彩啊。 那笑笑，我们今天呢要看的这个漫画一共有29页，它的故事主线就是从桃园三结义这三个人成为像兄弟一样说起，然后后面发生了一些事情啊，来给我们简单的讲一下这个故事吧。 好，那我们先梳理一下就是这些漫画的这个线索。开始的时候呢它提供了一个背景，就是说是黄巾起义这个背景 啊。 在东汉的末年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农民起义，就是说农民觉得日子非常的艰苦，过不下去了， 其实就是闹革命这样了。 对对对， 然后头上包着黄色的头巾，所以叫黄巾起义。那就是说世道这个社会是非常混乱的，然后呢刘备、张飞和关羽这三个人其实他们刚开始是不认识的，对吧？ 对。 但他们看了一张公告，就是朝廷，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政府啦，想要招这些勇猛的人来当兵啊，就是说的从军。然后呢他们三个人都是想去当兵，然后都是蛮有志气的， 对 吧？对， 就觉得社会非常的乱，那么想要创造一个比较太平的这个世界。 对，所以呢他们当时看这个公告的时候就认识了，然后发现哎呀我们三个人真的像兄弟一样，所以我们就去结义，结为兄弟。 对，就是他们不是亲兄弟，但是呢他们想要成为异姓兄弟。 对 然后呢就去那个张飞家，后面有一个桃园嘛，就是里面种了很多桃树， 风景还是很漂亮的。 对风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然后去结拜了。那大家如果看过中国的这个武侠小说或者武侠电影的话，肯定对这种场景非常的熟悉了。 对， 大家 每个人要用一把刀把手上划一点血出来，是吧？ 对，然后大家会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对，那这一段话呢在这个漫画的第7页里面啊也有写到。你看那一页的漫画一片就是粉红的，因为是在桃园里面，然后出现这么一段话。有的时候谈恋爱就表达互相的爱也是这样的啊，虽然我们不能在 同一个时期出生，但是我们的爱会长长久久，然后你死我也要跟你一起死， 就是同生共死这样的感觉、 哎、没错。那他们这三个人呢结成兄弟以后，这个漫画里也说到他们去投奔了一个 幽州的太守。 幽州呢是另外的一个地方啊， 对，就是在今天的北京、河北、辽宁这一带、嗯、那么太守呢就是说掌管那个地方的那个地方长官 啊，就像现在的市长啊或者省长这样， 对 吧？ 对，差不多。 然后他们就要去投奔的意思呢，就是说去 投靠 啊， 然后 找这个人帮他工作这样的性质。 对，因为他们去那儿当兵嘛，然后去打那个地方的黄巾军、 嗯、而且今天我们看这第一回漫画里面呢，他们是去好几个地方打黄巾军，而且都取得了胜利，是吧？ 没错，他们打败了好几个地方的黄巾军以后呢，他们就是要去找刘备的一个老师、嗯、但这个老师呢本来也是一个长官，但是后来被朝廷派下来的一些人就是诬陷了、 嗯、 被抓起来了。 对， 对，所以他们就要去营救这个老师。 那中国以前这些章回小说啊，都是非常能吸引人的，都有一个特别大的悬念，从今天我们这个漫画里就能看出。 没错，就是预知后事如何 请 听下 回分 解。 是，那他们到底救得出这个老师吗？你要看下面一回了。三国演义本身就是写的很多战争的场面，所以在这个漫画里你会看到很多气势非常宏大的一些描绘，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拟声词，打仗的时候比如经常、 就是、杀 对 冲啊， 看到就一个字啊，什么当当当轰轰轰杀杀杀， 还有马蹄的声音， 对，在漫画里面都有很多。然后在这个漫画里面所配的一些文字呢很简单，它是介于白话文和文言文之间的，是吧？ 也就是说跟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话有一点不一样。 对，这里面他用的一些文言文呢虽然是古文，但是现在还是有一些会使用的，比如经常会看到的一个词就是如何。 好，如何就相当于我们说的怎么样， 怎么样，对 对，比如说我们一起去做什么什么，如何，意思就是 说你觉得如何， 对 吧？对， 请大家注意啊，这个如何一般是古代的，就是说大家看古装剧的时候常常会听到的， 然后现代人使用的时候是有一点开玩笑的性质啊， 没错， 会让语言变得很生动。那还有一个特点我注意到，就是里面没有量词。哎， 没错，因为古代汉语里面就说话的时候是没有量词的，比如说三个人，那可能就说三人， 对，然后你一人去何处一个人到什么地方去，是吧？ 对，那刚才朱琪说的这个何嘛，何就是什么的意思。 嗯，好，那我们再看一些重要的词语吧。在第十一页的时候呢，有一个成语叫做鹿死谁手。鹿死谁手， 鹿死谁手，表面上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鹿死在了谁的手里，谁打中了这个鹿、 啊、对， 那意思就是说谁赢了， 谁会胜利啊，鹿死谁手。其实这个非常常用，经常体育比赛的时候啊，说不知道鹿死谁手，其实他们也没有去打鹿，就是说不知道今天谁会赢。那么在第十四页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词语叫做劳动。 大家注意，这个劳动和现在的这个我们说 劳动最 光荣工作劳动的那个劳动不一样、嗯、啊，那个劳动呢是一个动词， 对， 意思是劳驾，就是说麻烦你，劳驾你的意思。 漫画当中的劳动啊是劳驾你，麻烦你的意思。那么十六页的时候呢，哎，又出来一个成语了，叫做寡不敌众。寡不敌众， 那寡的意思就是少，众的意思就是多嘛、嗯、就是说人数少所以打不过人数多的这样的意思。 好，那么在第十七页的时候啊，有一句话，出奇兵才有胜的机会。出奇兵才有胜的机会， 其实就是孙子兵法里说到的出奇制胜。 哎，出奇制胜 就是说你要 出别人想不到的。 对、嗯、就是让人意想不到的这样的计谋，然后就可以取得胜利， 出奇制胜。那么在第二十三页的时候呢，很好玩的一个说法，天助我也，天助我也。 好，这里的也是一个语气词、 嗯、 表示肯定的语气。 对， 那么天助我也的意思就是说老天帮助我啊，所以我非常幸运 啊， 真是天助我也。我曾经考试的时候啊，之前也没怎么复习，然后考的还可以，我就、哦、真是天助我也。 对，经常开玩笑的时候会这样说。 哎，笑笑，今天其实这些我觉得语言啊都很好玩， 很生动，就像这个漫画里面所有的刻画一样。然后中国这些古典小说、精品的小说对于人物的描写都是会写很多，然后都会写得蛮细的，是吧？ 对，那么大家看了今天的漫画就会发现啊，我们这里的三个主人公刘备，他呢是一个书生的形象，就是非常斯文的， 三个人很不一样的形象和性格啊。 对啊，那张飞呢，我们都知道看上去比较鲁莽的，就是说他的武艺非常的高超，然后、就是、 他们打黄巾军漫画里面好像他一个人就把一个黄巾军一 队 人 对 都打败了。关羽呢是介于这个刘备和张飞之间的，他不是像刘备那么书生气，他也不是像张飞那么就说冲动鲁莽的那种感觉。 他是一个完美的结合，是吧？ 我们一般会说关羽是最讲义气的，然后在中国的京剧中嘛，经常会有就是类似关羽的这样的红脸的形象出现， 就是很正派的。 对， 还有人拜关公，很多人会拜关公。 对，在中国有很多的关公庙啊，然后大家进去的时候就会去拜他，因为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正义的这个形象吧， 正义的化身啊，关羽。那其实刚刚说到张飞是好像大老粗，但是他是粗中有细的一个人。 对，那说到张飞，我又想到一个歇后语啊，非常有名的叫张飞绣花， 大眼对小眼。 没错，因为大家知道那个绣花针的那个针是很小的一个眼嘛， 对， 张飞是眼睛非常大，像铜铃一样的那种， 是的， 突出了这个张飞的这个形象吧，就是说他是那种比较很有男人味的那种感觉。 对，他也是很讲义气的一个人嘛。 当然这个三结义嘛，这三个人就是说在作者的笔下都是非常的有正义感的。 但是刘备这个我觉得是受到很多人争议的人物啊，虽然在《三国演义》里面对他的描写是非常 正面的 是吧，把他写的是非常的忠厚老实啊，一个书生。 那么因为就是刘备嘛，据他自己说他是这个汉皇室的后代， 就汉代皇帝的后代。 对，所以就是说作者呢认为他是血统比较纯正的，他是正统的，所以呢作者是尊刘贬曹的。因为我们知道三国里面还有一个奸雄吧，我们说是奸雄 白脸曹操，是吧？ 对，因为京剧里面唱白脸的都是非常奸诈的，对，阴险的这个人。那曹操这个人，作者就是尊刘贬曹，就说把刘备写得很正面，把曹操作为一个反面的人物来写的。 所以很多人对于三国演义的一个评价就是人物呢写得不太饱满，不太立体，要么一面好要么就一面坏，是吧？ 不过我觉得作为小说来说还是写得非常精彩的，这个人物的性格刻画得非常的鲜明。 那其实三国真的很精彩啊，我们那么短的一集节课只能是说到非常非常皮毛的一些部分，你有兴趣的话除了看今天的漫画呢，还要到 ChinesePod.com 上面来告诉我们，这样我们就会分享更多的跟三国有关的话题，不管是今天这一套漫画还是最近非常受欢迎的非常深入浅出的一部书，那就是易中天的，对吧？ 对，易中天的品三国 啊，我们以后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好了，今天的话题我们聊得很开心，希望你也能够很喜欢。时间又到了，中文播客，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